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77集。鹌鹑。颜和如饿乖了，盘腿坐着，一副老实受审的模样。他等了半晌，看沈泽川不开口，就说：“ 府君审我呀。” 沈泽川把名单搁颜和如跟前：“ 这些名字都是你的熟人吧？” 颜和如歪着脑袋把名单看完：“ 我一个做生意的，跟衙门不沾边儿，就是些酒肉朋友嘛。”“ 你想做生意，在河州最方便，但你在敦州建立了一个小户市，再把各地行商汇集于此。” 沈泽川昨夜睡得好，今晨神清气爽，跟他绕弯子也没不耐烦。“ 用意不小啊。” 颜和如眨着眼：“ 嗨，我再有用意，那都是生意场上的小把戏，府君才是真正的深谋远虑。怀慈茶就不提了，提起来我就眼红。如今敦州也是府君的天下了，往后我跟您混口饭吃，心甘情愿做您弟弟。”“ 哼，拜把子以前不如先说明白，这些地方官侵吞官货，交给行商们运到这里，再经过你卖给边沙各部，借此折兑成银子。你是真仗义，带着一群人发国财呢。”“ 你好聪明啊。” 颜和如还真背着手开始交代：“ 不错，就这么回事。我颜氏靠茶发了家，为了从西氏手底下找条活路，在地方打点的银子海了去了，可是填不满呀。这些硕鼠都管着地方铜铁矿，差事肥得流油，伸手就能捞出白银万两，换谁都得心动。我就干脆跟他们合起来做这个买卖。” 颜和如说到这里，没有任何害怕的神色。他先后做的生意都是呈报上去会掉脑袋的勾当，可是他仍然做了，并且做得相当熟练。颜和如露出了小虎牙，冲沈德川笑起来：“ 但我不是给阿穆尔提供铜铁的人，府君今日审我，就是因为你发现这些都是小批货，根本负担不了蝎子部队的装备。” 沈泽川没接话：“ 从我手里走出去的账都记得清清楚楚，府君查到现在，想必也已经知道我说的是实话。” 颜和如盘腿坐得累，晃了几下身子：“ 最开始到中国做粮食买卖的人可是西红轩呀。” 西红轩死后，西市的铺子都落在了沈泽川手中，他安排葛青青在决心没有动，就是为了盯紧西单。他对西市如今的账簿了如指掌，知道咸德四年以后的中国粮食买卖是西红轩在做，到了咸德五年就变成直接倒卖给严氏。但沈泽川翻遍了西市的账簿，也没有查到西红轩和边沙各部交易铜铁的痕迹。“ 不论是兵败案以前还是兵败案以后，能够跟阿穆尔走货的地方只有中国。咸德四年以后，中国失去了防御，但是阿穆尔没有再度进犯，这是为什么？府君此刻心里敞亮了吧？”“ 为了走货。咸德四年以后，去都派设到中国的布政使没有一任做得长久的，更换相当频繁。起初沈泽川以为是匪患严重的缘故，但他到了中国很快就发现不是。起码在咸德四年开始的时候，雷惊蛰还没有那么强劲的实力。后来他想到，海良仪在成为首辅后，准备最充分的事情就是把江青山调到去都暂留待定，为的就是让江青山下到中国改变当时的状况。 我是真心想和府君混，咱们就一块儿嘛。” 沈泽川不着急回答，看着颜和如：“ 河州去年还在给去都运粮食，你有钱还有粮，怎么不去投奔薛修卓？他在绝西和江青山强强联手， 没道理放任你不管。 严和如笑意收敛， 我也想跟薛修卓混，但这人只想要我的脑袋。 薛修卓在查你的账。 他不仅在查我的账，他还在查西氏的账。这人凶得很，眼里容不得沙子，特别不讲情义。 严和如最不想跟薛修卓这种人打交道，原因很简单，他害怕薛修卓。他早在贤德年间，薛修卓还任职户部都给事中的时候，就试图贿赂薛修卓，但是没用，不仅没用，还险些被薛修卓摸到了当时的铺子。严和如结交同盟的方法很简单，就是大家一块干坏事，相互捏着把柄。沈德川没顺着严和如继续说。严和如见状连忙探头， 哎呦，这是谈妥了吗？咱们拟个章程吗？往后怀慈茶及李北呼市的生意怎么分怎么做都可以商量，我还能给李北送粮。 生意好说，只要你在十月以前给李北铁骑把御寒冬衣补齐，明年开春河州必须承担茶墩两州的粮仓供应。 沈德川拨上茶盏盖。 明年开春你能自立为王吗？你不能，那我河州的粮食仍然要受去都的征调，得送去给启东做军粮。 严和如心里的算盘打得乱响。 戚竹英是启东五军的兵马大帅，就挨在河州边上，我可没兵阻拦，到时候他没有如期收到军粮，第一个就要收拾我。收拾我就罢了，要是牵连到府军，那慈州也得陷入危机啊。 沈德川知道他心里都是小九九，便说， 那你的意思？ 燕和如眼睛发亮， 这么着吧，明年开春茶墩两州的粮仓供应由河州和慈州共同承担，我占大头，够仗义吧？缺给启东的那部分军粮，我自个儿走西边的水道去跟白马洲买，那里有我的老相识，但打通关卡耗费的银子数额太大了，我得在今年冬天想法子补上。不如府军就此免掉我严氏当铺里挂牌行商们的关税，让他们把手上积攒的东西拿去李北护市上换掉，回盐部有操茶，我倒卖到永仪港就发了。 沈德川喝够了茶，二话不说起身就走。 哎， 严和如跟着沈德川晃身子， 这也不行呀，夫君你有点小气啊，就算是薅我的羊毛也得先让我吃饱呀。 沈德川跨出了门，萧迟也正从洞门进来。严和如索性倒在地上耍赖，大喊着， 哎呀别呀，沈哥哥，你就是我亲哥，咱们可以再谈呢。 沈德川回首逆着他说， 茶墩樊登州之所以匪盗猖獗，那都是拜你所赐。从贤德五年至今，严氏在中国赚到的银子也海了去，我没让严氏的铺子关门大吉，就是给你点面子。明年开春茶墩两州只要有人饿死，我就算在你的头上。 严和如发怵，缩起了脖子，像只小鹌鹑似的。他躺地上，透过肺上掀起的帘子瞧见了萧迟野的靴子，忽然灵机一动喊道， 我还有个宝贝。 萧迟野在街上磕着伞说， 什么宝贝？让你二公子也开开眼。 严和如当即堆起笑脸，嘴甜道， 哎呦，什么二公子，是二爷。二爷在曲都喜欢珠玉翡翠是不是？我入秋正好新得了几块好东西，所谓宝剑赠英雄，珠玉配二爷，我老早就想孝敬二爷了。 萧迟也一直想给沈泽川再打几只耳当，闻言还真来了兴趣，让费胜继续掀着帘子问， 嗯，什么货？ 燕和如知道萧迟也跟沈德川关系匪浅，府仙顶上沈德川说的可是外字，他说不动沈德川，但他能把萧迟也哄高兴了。 等我出去了就差人给您送到府上供您把玩。 萧迟也兴致挺好， 嗯，懂事儿啊。 燕和如点头如捣蒜， 二爷跟府君来办事儿，住我这儿好些天了，我也没好好招待， 心里啊愧疚的不行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